田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张亮、刘志宇此时出现在我们视线最远端的地方，加油，张亮，把奖瓶再带起来一些，前把入水再快一点，咬牙顶住。最终法国队拿到了第一，荷兰队第二，张亮、刘志宇第三个冲过终点。 7月28号，东京奥运会赛艇男子组双人双桨 A 组决赛，中国组合张亮、刘志宇获得季军，成绩6分03秒63，这是中国男子赛艇，也是亚洲赛艇奥运史上首枚男子奖牌。 虽然这可能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枚金牌，但是对于张亮和刘志宇来说，这已经是实现了中国男子赛艇在奥运会上的破冰。他们在这个欧美男选手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的项目当中，终于带来了一抹鲜艳的中国红。 我感觉我和亮哥今天发挥的真的很极致了，拿到这个铜牌，我觉得真的很值得。 我练了21年，我能走到今天这位置，是我心中的梦想，因为我要拿到奥运冠军，它始终是我张亮的梦想。想要金牌，在我俩的心里，奖牌比金牌更重，我们的过程比任何的奖牌金牌更重要。 张亮、刘志宇在2019年赛艇世锦赛首夺冠军，并在2020年卫冕，又在2021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获得冠军，这已经是中国赛艇巨大的突破了。赛艇在欧洲已经有了近200年的历史，时至今日，不少英国中学把赛艇都作为重要的学生课外活动之一，甚至是一些学校的必修学科。赛艇在欧洲体育界享有很高的地位，培养体系完善，文化积淀深厚，这也为赛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相比之下，赛艇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迟缓，受重视的程度也是在近些年逐步提高，普及度尚有欠缺。此外，中国男选手在身高、体重、肌肉类型等方面与欧美选手还存在先天差距，所以中国男子赛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铜牌在赛艇在中国吧，这个男子项目它真不是一枚奖牌的位置，它是一个突破，是一个见证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。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。 每天9:05，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、北京市体育总会、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，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、首都体育学院、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。 2022相约北京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。好的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.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。转眼已经进入到十月，也来到了我们的十一长假，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。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，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，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冰壶。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啊，那非常的有来头了。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呢就是原国家女子冰壶队队员，现在呢也是河北省冰壶队的教练员柳音柳指导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柳音，很高兴在这里面和大家一起聊聊冰壶。 欢迎柳指导啊。其实说到柳指导，我觉得很多喜欢看冰壶比赛的朋友来说呢，对于他一点都不陌生了。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。